最后一秒， 我是一个公司职员，我们快结婚了，我希望我们以后生活美满，家人和家里人都高高兴兴的过日子，自己现在心情是又高兴又伤心那种感觉，因为要离开我爸妈了。因为和爸妈自己爸妈感情都特别深，完了，想到嫁人了，心里总是有那种特别想哭的感觉。我希望以后嫁给别人以后，爸爸妈妈身体健健康康，完了以后，和公公婆婆的感情好一些，大家都美满，我周杰伦的歌我都喜欢，选一首搁浅。 久未放晴的天空依旧留着你的笑容，哭过却无法掩埋歉疚，风筝在阴天搁浅，想念还在等待久远，我俩的心不息天空依旧留着你的笑容，哭过却无法掩埋歉疚，风筝在阴天搁浅，生命还在等待救援，我俩只是不是

当然在另一方面，我好像也挺不幸的，或者说我身边的人有些不幸，因为他们享受不了我的激情，我都把它放在夜歌里了。这便是我对于失去的看法，那就是你得到什么也就失去了什么。 任性的我们习惯有人陪，忽略平凡，时常说爱的不特别。 不厌倦地说着他的

是最美的女人。我不再为你不锁门，爱还有很多可能，让所有柔情都勇敢的燃烧，像朵玫瑰花绽放。 我是一个录音师，基本上每天在棚里都工作到很晚，做这份工作挺辛苦的，现在有点困了，得出去抽根烟。 风声是乱了点，人群是闹了点，眼泪是咸了点，笑容是淡了点，相见是晚了点，离开是早了点，翻云覆雨的时间嫉妒了你的红颜。 抛开那盟约，和你四目相接，凭一种男人的直觉，

牵挂。没有余温证明了今夜这里没有人， 我想我可以这里没有别人，只有你和夜歌， 也不想流淌， 他会倾听你的寂寞， 寂寞让你更快乐，贪图展示微醺的气氛，你越迷恋陷得越深，当你透露拥抱寂寞的承诺，只要一起附和，什么都别问。 我对心里的自己说，友谊好过牵手，没有亲吻也能并肩地走，我不会遗憾，或许有一点点孤单，但做个朋友朋友朋友总好过泪流泪流泪流。感情的世界很难说，谁能够真的懂，最后不都是被心中梦，我不会心酸，或许有一点点情感，但学着承受承受承受，别只有承受承受承受。 Bye. 琪的一首歌叫《快乐的结尾》。每次走呢，我总喜欢设个思念的陷阱让你掉进去，让你一直想着叶哥，想着武兆彤。今夜不了，我们就这样开心的分手吧。 空荡的街景，想找个人放感情，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